开什么间啊？ 有事吗？ 还有常言道，靠水查水，靠山查山呐、啊。 一声快见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啊！ 哎，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杨子宝，来救我！ 马太太， 开你什么鬼间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外当闲谈？ 当干什么？ 两个头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嘿嘿，我可是看不老怪师傅。 周村镇那个张先生， 周村镇看不老， 晚上还去月林呐。叫你啊啊叫转金啊啊啊 叫转金啊 总算带来个哎那个姜师傅啊 哎呦哎呦哎快来个姜师傅 把上猪在牛准备大便 上猪在牛准备大便 杨师傅，杨师傅， 哎， 杨师傅， 哎， 乡亲们，这才是我们要拜的佛财神，这才是我们要敬的真三神啊！ 大伯， 老不带。你就不怕生命呐、啊？ 毛哥仔呀，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着田间长跪、铲前土里、养家糊口啊？ 大伯，看你们咳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州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不要太阳，不要太阳， 不要太阳。 老棺材， 哎呦，风儿， 哎呀，风儿呀， 哎，还不快把姜师傅叫回家去呀？ 姜师 傅，哦，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猫野草，总是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哟，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嚯，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江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打工仔。有几个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凶母毛宗成，说不定还要拐他妹子跑啊。 老牛、嗯，你在这抽什么的了哈？ 我 还不快给我死磕去！ 红梅， 你 爹。 哥哥欢呀，一个千万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放手！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 哼！江， 娘个头！ 江师傅。 毛主宰一声批评，从不曾听天下之决定，一辈子天下这乱战。欢庆一岁我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曹村庄又要出行，不能不交信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死汉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是， 江师傅。业主啊有的我靠的啊都有，他业主啊没有的我靠的啊也有啊。杨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杨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却不是人样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中风美好，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 你过来发的啥？ 什么 你俩晚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大公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在这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的一回事。 我爸呢？ 爸 呢？ 呀，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那个今天，我们能高兴吗？ 就在老林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茅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 高兴的是还在后头喂。 不是我茅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山坳就要得地三个钻呐、啊！台中的台中，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 喝杯喜 庆酒，好。冯梅，江 湖 出了这么些天，你啊，还不快去看看？去。冯梅啊，冯梅，爹挂了的东江佬怎么样啊？嗯， 爹。 哈哈哈！哎，和牛要有人家姜师傅一半也好啊。 毛村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凤梅嫁给姜师傅，我就成了 乡下美女。 哎呀，凤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凤梅，算了算了，凤梅，凤梅。哈哈哈哈哈哈！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姜师傅你回来了， 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哈哈哈，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走了一排全， 村长。 哎呦，姜师傅你回来了， 哎，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陈总，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哈哈哈，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走了一排全， 没什么啊，陈总，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猪。 出门人从来就随意，坐山坐下呀都是情，春阳一点呐、啊、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我心 一听哭声梦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袋傲刚刚踩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 们，乡亲们，乡师傅，乡师傅，你家的姐夫挺听我话，你领我们借钱在修建时，靠老才有今天。乡师傅，这碗酒你也得要喝。 这阵我既然一手拼，按照合同。当尽情，乡亲们一道啊 存在， 兵我不成啊，兵我 成。大 师傅，啊，村长。 难得他如此是亲密，倒叫我汉子呀回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真的，哎呀你坐你坐，哎呀江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哈，红梅来拉酒了，哎 you 惊涛荡漾，江歌声里即是流光，这人模狗样，招摆宴酸酸，家常便饭，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善？ 面对这样古道热肠酒飘香罗杯，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然。 这怎么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出母神来 葫芦洋洋，葫芦洋。 村子干 啊， 杨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哈，哎呀 哎爹看你 啊，哎呀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变成这把破椅子哈。 陈子，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杨师傅，你 呀个庄，在大海上呀一条八字连呐，老板包你一块根本管呀么根本管， 让你个让你个啷啷，让你个让你个啷啷啷，你啷啷你啷啷。 王振东， 哎呦， 你俩， 我真的， 哎，哎呦，叫， 王振东， 哎， 他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团票， 好嘞，哎，我，村长。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开会喽开会。 啷哩啷啷个哩个啷啊，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嘞，啷哩个啷啷哩呀，啷个哩个啷，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哎。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啊，啷哩啷啷哩啷啷哩哩个啷啷哩啷哩个。 王队长。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座。 到底是我快递重要，还是他讲座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王镇长， 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讲座。两不五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说呢， 啊，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江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江师傅， 还是凤梅带的头嘞？ 还是凤梅带的头？ 毛村长， 我专大选代表化为罗衣，凤梅他江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三三跟松起。手比马舞啊，手比马舞。那江师傅他，江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哎，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这人心思不雅个肚皮。我也增加满点，稀里糊涂稀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硬要选他，你拿他们干饭去。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厂去一下？ 哼， 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钱。 我却不行。毛村长才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 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 少给我自作聪明，搬进龙仔。 村长，我就是 选谁 不准他们客栈岗啊。 再说我毛不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台表，毛经过选择， 是要面子反手推，他娘个头。 想到当初为他做亲人可怜，他不听不听，要跟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叫你拉猪皮下锅那个乱公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红下生就嘛不一心，头发热那么嘴巴香，不是眼眶江浙生，我记他会不听课，这倒是难教人，不会太像啊。 老奶奶，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山城那手表彰， 为呀为呀个手表彰，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宝藏， 为呀为呀个大宝藏， 宝藏还那个太宝藏，几个带在一碗小我嘿，一碗小我嘿，送一碗的一碗送，有送你多风光， 为啥为啥多风光多风光， 光 光你是头， 我有错了， 江太表，恭喜，恭喜！ 村长， 我毛叔叔跟你准备了，来来来，鸡毛掸子一玩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么坏，江师傅， 动个屁！ 我 下去碰。村长，我 江师傅。 想啊，请你把好姑呀，多想为我愿单身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幸福， 知道我还没有糊涂， 高国大本宫第六天设备中职场事务学习一话告诉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我自话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身 产大发展，干什么出来干什么姑娘？ 红梅，你看看这包烟呢？啊， 他就是你跑给我挣钱的，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替他付钱？也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如他打死姑姑呀！ 将士姑，为君子舍尽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们，安排进身本可嫁，你反倒消极独唱，坏极姑娘。一步 万千畏惧，我忍受最不堪，将我人割入你冒烟的桥人，还笑看你如此何见我这小人物。 Thank you. 过几层，毛村山突然发作雷霆怒，响彻阵阵吼，自惊醒自惊醒， 夜静人静，心不静，歌山有闻 想去，唯有走啊，漂泊总是 雨打 冯妹，哎，冯妹，你怎么了？啊，你， 张师傅，因为我们山里人吃苦受累，费心劳神，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不爱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苦的？哎，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对你太不公平。 哎，凤妹，好凤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劝你走，怕你走，怕当离别路更遥远。怎说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 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来见一面，天地心， 再见一面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凤妹，今生不觉两年真。暖你之心，一腔笑意，一腔情，见你我总要思母亲，思母亲。前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惊，身在异乡风之急， 春风一 儿女他 从上顶的娃娃亲，你还真懂一回事啊！ 啊，凤妹， 这是我。 都说是东江老怪妹子，今天我穷着神就怪他一个妹子走。凤妹走。 不不， 凤妹你怎么了？ 这是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这三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反言，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一个大佛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哎，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哎，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哎， 凤妹， 哎呀， 啊，哎，凤妹，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 啊！ 哎呀，冯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 一旦婚约。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起一步忘旧仇。 红梅 种子缠啊，芝麻把街开开头，加工我独敢筹谋，困兽衣水战船高还在后，村前几山村正好 不进修， 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走我也是深情不成怀，杯酒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

听众朋友，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